年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传出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看世界，放下往事，我离开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la sal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心血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小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我的头。 你才是爱把我的小手，在小河做的我觉得风好里我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不是一人在做工，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天中。 有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一二三牵着手，一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四个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把无聊的真空，把夜色纯真的看到。 当你说带走你往往还是会寂寞，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看夜晚像夜空的瞳孔，曾经凝视你我和我们心中。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主，让心跳像是跌破了原本的汹涌。 这一刻把定语也沉默，把脚尖划过天和街，你和你缘分的宇宙。 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四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聊的晴空，那夜色纯真的感动。 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四个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聊的天空，那夜色纯真的感受。 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四个到月球。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不同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黑色天空，星星是否能多一点，让我看见黑暗中浮现你的脸。这一刻时间能否再静止一些，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是张信哲的不懂。 黑色的天空，星星是否能多一点，让我能看见黑暗中浮现你的脸。 说时间能否再静止一些，让我的任性坏脾气准时上演，不见不想见面，不懂怎么你永远都不懂，让我千烦到外太空，不懂怎么我找也找不到出口，我还是盲目的往前走，就算走到了分手也不知道难过是什么的模样，就算知道了结果寻找你的方向却偏移中折磨，不懂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华语的女子团体 S.H.E 演唱的一首轻摇滚曲风的抒情慢歌， Selena 填词，周杰伦谱曲，收录于 S.H.E 2008年9月23号发行的第11张专辑当中。 只剩下钢琴陪我站在这里，梦想中属于我们的婚礼，却成了单人结婚进行曲，在这场爱情飘离的拔河里，爱我还是爱你，你选择了自己，哦哦， 撒娇的可爱的女人的爱哭的照片里，曾 我们的婚礼，安静了在我枕边的梦里。我知道相爱原本就不容易，爱不是一加一，努力就有结局。撒娇的，可爱的，黏人的，爱哭的，照片里曾经的都是爱着你的，廉价的，美还温热，却没有人握我的手。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交友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有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有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你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有时心扉与深情的沉默，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诗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遥远我热情的一梦，逐渐能量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知情的放声，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相守，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你。 下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一个组合叫做 Sweetie。 这个组合呢，其实他们在2003年就出道了，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亮眼和突出的表现。但是后来呢，他们在2007年就各自单飞了，很可惜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 Sweetie 的这首歌叫做 I Love You 的错觉。 一夜之间，你闯进了我的世界，我没有心理准备。你有什么我却一点也不了解，你的心烦恼归类。都怪我一直都关怀的心扉，然后你走过了我的爱情保护装备，找不到指纹一枚，证明这是你让我掉眼泪。 I love you 的错觉，都因为玫瑰气氛那么美，我才会毫无防备。 You love me 只只是场小小误会，你推翻一切。 这首歌是李行亮的《不忘初心》，这个是胡小健的作词，罗俊霖作曲。这首歌是李行亮唱给他女友的一首表白歌，收在了他2013年的8月14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不忘初心》当中。 我想要的幸福是你在我身边熟悉的温度，也许这世界残酷，我只在乎牵手的旅途，在末日也会欢呼。你是我的幸福，因为哭过笑过所以更清楚，那流着泪的辛苦，管带多少刻骨的领悟， 永远，那些关于美好的心愿，我全心全意为你实现。我不出席，想只想守在身边，在一起我的世界慢慢变得温暖又新鲜，不怕未来曲折的浮现，只要你在身边，爱不会搁浅。我的真心就这样在你身边，曾说过路有多远就一定会陪你走多远，哪怕穿越一万个光年，只要在我身边，你就是永远。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1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度。廊坊多云转晴，30度到16度。首都北京多云见晴，31度到16度。近邻天津多云，31度到1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三和广电网络公司自即日起开展广电亲情奉献装电视赠宽带优惠大酬宾活动。

心，想知道你的心意，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找寻，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跟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我们分手吧， 就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行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国际歌手李玟，她演唱了一首单曲叫做《爱你在每一天》，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她的专辑《The Best of My Love》当中。 心的嘴里面，每个梦里也是这画面，唯一眷恋就是和你每次交汇那瞬间，多爱我一点，因为我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信念，我的天空一抬头就看得见，心底花园，爱你的每一天，让我勇敢向前，感情没有条件，真心才能永远，爱你在每一天，即 情才敢拥有。爱你在每一天，这句话永不变，感动这么心田，未来路途遥远。爱你在每一天，我真心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悠扬的让人想一起摇摆，萨克斯居然也可以那样的轻盈。据说这是一首带有法国香颂和地中海浪漫的南欧情调的情歌，果然是浪漫之极。 Love Love Love

像是分的明显，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Oh you lie to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像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未来我想和你分享。 出道的时候有多少人记得呢？我相信有很多九零后的小朋友可能不会太有印象，但是大部分的八零后都很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青春。阿杜这个人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吗？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师兄弟，也合作过很多歌曲，比如说在当年呢，我们就也学唱过这首歌，包括也抄过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小说。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 长夜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收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不愿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躲在其中，找回我自由。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林忆莲是一个历尽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的天真和温柔本分的女人，她的歌声能够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林忆莲的气场特别的强大，她的歌声也特别的婉转好听，来听到的是现场版的崇拜。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等着过去和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散发，我爱的人 属于你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你要过的冰，我冰在天地上。你看过的书，我天天都在看。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怎会这样？爱比人去模仿。你人在伦敦，我前来听你的歌。你说你感冒，我呼吸都困难。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爱都疯狂。我才能抵抗，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但是我不怕，也许我傻，我不怕笑话，傻瓜一样大。 的这首歌是迪克牛仔的《爱有奇迹》，这个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奇迹》的片头曲。 回到他那里，你不曾犹豫。当我看着你默默哭泣，才慢慢回忆，还是没有气和你零距离。朋友的领域才好说关心，第一次想抱着你，不忍你伤心，告诉你我比他更爱你，深爱你，能不能和你在一起，

下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好的，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叫做《西勇客栈》，收录在他的专辑《我知道你离我不远》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在某个陌生的城市、某个地点想起曾经熟悉的那张面孔，这个原来叫做巷子的地方，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两年前把这份感动记录成了一段旋律，如今它温暖依旧，来送给各位。 夜色黯然，灯火闪烂，生活还依然，在这陌生的巷子里，背包的人像是一道风景，在这边境再次开启深埋的记忆，风捎来彼岸的你无声的叹息，时间被寂寞啊拉得好长好长啊，像伫立在路灯下的影子没有尽头，这星空多美啊，银河刻画一个容颜，我在戏中小镇里又想到你，想要安静又怕孤独，选择了逃离，是谁遇见谁的悲戚，却又无法安放的伤情，一部电影关于爱情，剧透也没关系，那是背上行囊的人无法卸下的你，是他遗忘的他，是他爱得太傻，情话总是让人相信等待没有意外，结局多凄美啊，真实的谎言让人着迷，我在戏中客栈里太傻，情话总是让人相信等待没有意外，结局多凄美啊，真实的谎言让人着迷，我在戏中客栈里，亲爱的你在哪里，我想念你。 1987年发行的《跟我来》，让童安格在台湾辉煌。这张专辑的十首歌可听性特别的强。内地引进这张专辑呢，是在1988年。这张专辑在内地相当的受欢迎。朱大哥跟我来呢，还有氢气球，包括另外一首大家来跳舞，在当年是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舞曲热潮。接下来听到就是跟我来。 让我来告诉你一句话，不论你身处在何方，或许你工作不一定得意，

以喜来登酒店为代表的国际五星级酒店群、会议中心、游艇俱乐部等高端配套，成就金融街、海世界、滨海生活典范。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五七惠州观光看房团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星空与梦想是写出满心高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了，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月光光火一转身你就心慌，泪朦胧海蓝蓝，月亮如水天空发光，心闪亮看着你睡得好甜，芳香好浓无边我的天堂，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中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带着你抛开人海茫茫，随你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好不风光，一阵阵热热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中悠悠荡荡，当相思放不胜防，你让我抛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放风光光，心花怒放。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好不疯狂，一阵阵热热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你让我飘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放风光光，心花怒放。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胜防，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经典的老歌都会带给我们无限的回忆，当我们的耳边再度响起这些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回首往事，对曾经的青春年代感慨颇多。万芳，滚石的辉煌，老实说她并不漂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但一听到她的歌就会让我惊艳。来听到歌爱。 一双微笑的眼睛和一颗温暖的心，你为他深深吸引，